美国明尼苏达州城市布鲁克林中心警员开枪杀死一名20岁黑人男子，事件引发示威抗议，期间发生警民冲突，市政府颁布宵禁令直至第二日朝早6点。市长形容事件是悲剧，呼吁示威者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涉事男子驾驶期间涉嫌违反交通规则被警员截停，警员发现男子正被通缉，尝试拘捕他，男子开车逃走，期间被一名警员开枪击中，车辆撞到另一架车之后停低，男子昏迷，当场证实死亡。事发地点距离去年5月黑人男子弗洛伊德被警员跪颈之后死亡的地点只是大约16公里。一批示威者星期日晚在一栋警方建筑物外聚集抗议，期间有人破坏警车，引发警民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726点，跌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18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5，日元109.4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5，人民币6.547，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1美元，卖出1,733.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行程磨砺敏感时刻， 又嚟到星期一咯，彭晴。 系啊，莫莉，咁啊，敏感时刻，我哋又见大家啦，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系啦，咁我今日咧，好想同阿彭晴问一问你个问题啊。 点啊？ 即系咧，我绝对咧就知道咧，你同你嘅丈夫咧，而家系非常之恩爱，好鬼开心，好 sweet 嘅。 话说啲嘢， 计啦，因为即系我觉得幸福呢啲嘢系要话俾大家听，等人哋都会感受到你嘅开心啊嘛。系啊，咁嗱，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好啦，开心还开心，但系一定有少少拗撬嗰啲噶啦。但 以下有 系啦，但系有阵时啦，你哋又会唔会好均真咧？因为 均真。 均真系啦，因为其实咧有好多时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喂，大家都已经两夫妇啦，唔好咁计较啦，咁样噶嘛。 我嘅，我嘅咪就系我嘅。 系啦，仲要成日咧， 系你嘅系我嘅。 系啊，女仔系会咁谂噶。 我嘅就系我自己嘅。 系啊，我点解会咁讲咧？之前啦有报道啦，当然我阿天怡都澄清咗啦，我哋笑天怡就话咩诶，思君啊，啲所有钱啊， 俾晒佢噶嘛， 俾晒佢噶， 唔系嘅咩？ 系啊，梗系唔系啦，报道咁写啫嘛。系啦，但系我想问下啦，会唔会你？ 你哋都係咁均真，但係定係其實 我哋財政好獨立嘅。 啊，係㗎。係 啊，財政好獨立，我覺得呢樣嘢都好堅守嘅，其實都係。係。因為財政獨立咧，就佢又唔使負擔我咁大啦，因為佢都好大負擔㗎啦，自己本身係咪？有養頭家都唔係即係小事嘅嘛，啱唔啱先？咁我又有嘢做啦，咁所以維持財政獨立，即係譬如我自己有啲咩使費，我自己有啲乜嘢要用，或者我自己有啲咩開銷咧，我自己負責曬嘅。 係，除咗彭程咁樣諗啦，但係原來喺日本咧有啲再極端嘅夫妻嘅喎。 係點樣啊？ 咁話説做咩事咧？就話原來咧喺日本啊，有一對夫妻，其實咧佢哋咧一個咧就係39歲嘅太太啦，叫愛子。咁啊，佢嘅丈夫咧就42歲嘅，叫和樹。咁佢哋兩年前咧就喺一個嘅遊戲公司入面咧就認識嘅。咁跟住由同事開始就踏著變成情侶咯。咁但係咧好啦，拍拖嘅時候即係最成日我哋所謂最恩愛嘅時候嚟噶嘛，最肯付出嘅時候嚟噶嘛。 哦，即係你追緊你嘅時候，梗係乜都得噶啦，係咪啊？即係所有啲開銷啊，或者去玩啊等等，都係嗰啲男仔負責翻噶啦。 係啦，一定會係咁樣噶嘛，係咪？ 我哋覺得係咁啫，但係佢哋肯定唔係啦。你咁講得係咪啊？ 係啦，呢一對嘅情侶咧，佢哋拍拖嘅時候咧，已經啊，佢哋嘅彼此嘅性格啦，或者佢哋嘅生活啦，中意嘅嘢 都已經一樣， 好大分別噶啦。 點解仲一齊咧？就係因為唔一樣。所以就互相吸引， 但好奇怪嘅喎，啲人成日都话你一定有啲共同嘅嘢先可以吸引到对方噶嘛。咁既然原来都系全部就系你系北嘅时候，我系东嘅时候，咁即系完全都冇可能可以卡得着或者沟通到喎，唔系咩？ 系南辕北辙， 系咯，倾偈嘅时候都倾唔到啲乜嘢乜嘢话题啦。 咁但系会唔会就系因为佢哋咁不同啊？ 系， 即系我喺我身上有嘅嘢你冇，你身上有嘅嘢我都冇啊！有啲人就系咁样互相吸引嘅。 嗱，好啦，咁啊，当呢个就当互相吸引啦， 当呢个成立啦， 成立啦。但系好啦，佢哋由拍拖开始，从来冇迁就过对方， 系嘛？ 即系譬如话个男仔好想食咖喱嘅时候，个女仔如果只系想食拉面嘅时候，佢真系会坚持嘅。最奇怪嗰样系咩咧？佢哋竟然之后结咗婚。 哇！ 呢个已经系一件好奇怪嘅事啦。 奇怪，真系啊！竟然咁样都可以共偕连理，咁我哋点啊？继续结婚之后都系咁生活噶啦。如果拍拖嘅时候都系咁， 再夸张啲添。 点啊？ 咁话说咧，就系咧结咗婚之后啦，咁啊通常每人都一定会戴一只结婚戒指噶嘛。咁呢个都算系叫尊重对方之余，亦都系话俾大家听，我已经系一个人妻或者我已经系一个人夫噶啦。佢哋结咗婚之后都冇选择好似普通人咁戴一啲嘅戒指， 唔戴啦，冇问题噶。 咁好啦，咁啊呢个成立啦。咁啊度蜜月嘅时候咧，咁啊譬如阿爱子好中意夏威夷啦，咁啊但系和树咧。完全冇兴趣， 咁点啊？ 跟住就冇讲咩事啦，应该就冇去啦。 吓， 佢哋都讲咗一开头都已经唔会互相迁就对方咯。咁何况我结咗婚之后度蜜月，咁啊又各自唔理咯。 哦， 系啦，咁啊跟住好啦，最令人哋觉得奇怪一样嘢系咩咧？原来佢哋咧由拍拖开始咧都冇拖过手噶。原因点解咧？ 佢哋唔中意拖手， 系啊，佢哋觉得佢只手唔可以有束缚啊，佢哋一定要自由嘅感觉，所以佢哋冇拖过手。 其实咁样真系佢哋夹， 点解？ 因为佢哋两个都唔中意拖手咯。 但系你唔觉得拖手或者亲近啲系一种 系啊，一种亲密，一种爱啊嘛。 系啊， 但系咁啱得咁巧，你试下你搵一个男朋友， 系 佢唔中意拖手嘅， 系 你会唔会中意佢？我谂你都唔中意佢啊。但系有和树同埋咩话？爱子， 爱子 咁啱得咁巧搵一个，喂，你又系唔中意拖手啊？咦，啱晒啦。呢、這个可能真系佢哋嘅共通点， 但系会唔会其实佢哋从来都唔知道自己原来真系爱对方呢？因为佢都感受唔到对方嘅爱。 唔系，可能佢你继续讲埋先。 系， 我而家越听越觉得啊，佢哋夹嘅其实系 好啦，咁啊听到呢度你都觉得可能夹啦。最奇怪嗰样嘢系点咧？我点解话佢哋好似冇感受过爱呢？佢哋话因为怕丑，我唔知道怕丑系乜个原因啦。怕丑嘅、关系咧，佢哋全程啦。都是嗌对方做小姐啊，即是和树会嗌爱子做小姐啊，唔会嗌对方嘅全名 嘅。好客气，我嗌全名就唔客气啦，嗌小姐先至客气。 即系 嗌亲全名，彭永仪，咁你就知道有事啦，系咪啊？ 系啊， 彭小姐。好似即系虽然系客气，系啊，不过都几好玩啦、 啊。嗱，你都开始可以收翻头先啲说话咧， 尊重啦、 啊。好啦，咁跟住呢一个啦，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喂，睇下你咩语气啫， 即系譬如 系啦，佢可能好小 B 定系彭小姐，咁啊又系另一样嘢啦，系咪？啊，彭小姐啊，另一样嘢。咁好啦，呢一个都当佢 OK 啦。但系最奇怪嘅系咩咧？之后啦，佢哋咧觉得咧，喂，唔好搞到咁麻烦啦。喺屋企入面，既然你中意食 嘅嘢係濃味，我中意食淡味嘅嘢。每一次煮嘢食分開煮， 哦， 跟住瞓嘅房咧都會係分床瞓。 哦，係啊， 係啊。佢話假日咧同朋友一齊咧，即係如果要食飯嘅話咧，幾乎咧係兩邊獨立嘅事嚟嘅， 哦， 完全唔理對方同啲咩朋友食飯啊咁樣咯。 哦， 係啊。錢銀方面啊，更加誇張， 分開 分路開，一人一半，水電煤房租啊，所有嘅嘢 食物開銷 啊，全部都係分開。 哦， 最誇張嘅係咩咧？連家務都係啊！如果佢話咧，阿愛子每一次做家務嘅話咧，阿和樹係會俾翻時薪佢啊！ 哦， 有107蚊會俾翻佢。好啦，你每做一個鐘嘅家務，我俾107蚊你咁樣，係咪好癲啊？ 我都計得好清楚，其實佢唔係需要一個結婚嘅伴侶啊， 係咪啊？ 佢需要一個同屋主，或者佢需要一個人生嘅生活上嘅拍档，或者系咁讲， 暂时我哋 分担开支嘅拍档。 系，暂时我哋讲咗佢哋故仔啦，我哋一首歌之后翻嚟再分析下我哋两个感觉点。 怎么上还有固执的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哀伤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满足，得起好，我属于我，便最好。 头先咧，我哋就讲咗啦，就话呢对夫妇咧，每一样嘢都分到咁开，到底系咪真嘅爱对方咧？ 系， 系咪真得到幸福 ？A A 制嗰啲夫妻嘅事咧，即系啦，经常有时都听到。不过你话头先好似有和树同埋爱子啊，系咪样样由拍拖开始都计得咁清楚咁唔夹？其实某程度上佢哋都系夹嘅，因为佢哋就中意呢一种样样都分得咁清咁楚嘅生活方式。对于呢一个嘅夫妻嘅关系咧，觉得其实就唔系我哋一般眼中系觉得，哎呀，梗系一定要拖住手啊，一齐瞓啊，咁亲密嗰啲，佢哋就中意呢啲咁疏离嘅关系。基本上佢哋根本就系需要揾一个人生。头先我正如我之前所讲啦，佢需要揾一个同屋主。系啦，都同佢一起分担所有嘅开支啦，分享我唔敢讲啊，其实可能都某程度上有分享嘅，但分担所有嘅嘢系，咁呢个可能呢个方式系对佢哋讲系一种最舒服嘅方法。 系，我反而同彭晴慈相反方向，我觉得佢哋根本上就可能系未必系爱对方，只不过系中意就系、是，我终于都揾到一个人就系唔会干预我嘅生活之余， 认同呢种生活方式咯。 系，但系即系佢爱同爱都冇关 系 噶啦， 冇、关系噶， 系啦。仲要系我哋就只不过系一齐可能见阿妈嗰啲嘅时候可以交代到啊，咁就好似一套嘅日剧。因为嗰阵时我好记得，我唔记得个日剧叫咩名啦，就话有个男生咁啊，就话佢都算高材生，即系都有即系嗰份工都有啲钱嘅，咁就请咗个女仔就话，不如你过嚟屋企顺便就帮我打扫啊，咁嗰啲我俾翻月薪你，咁啊签咗份约嘅，咁加上因为咧就话系扮嘅老婆，扮结婚，所以 可耻但有用啊，系咪陶瓷啊？ 唔系，咁跟住之后咧就话，因为要呃晒屋企人，真系结咗婚嘅，但系就承诺咗唔知几多年之后。就离翻，咁跟住就俾翻钱佢嘅，系啦，咁啊，但系要执屋啊，所有嘅嘢，咁、但系久而久之咧，喺屋企入面系啦，咁我希望呢对夫妇都可以咁样做啦。 不过咧，你话即系呢啲夫妇咧，我谂头先嗰个都系其中一种。我之前睇过一个。一对夫妇啦，系啊，台湾嘅好似就系，佢哋仲生埋仔嘅其实，但系佢哋 A 制得好紧要嘅，又系所有嘢都分开嘅。后来生咗个仔之后咧，生咗两个啦，咁阿妈理个大仔嘅，跟住个老豆又负责个细仔嘅所有嘅开销咯，即系分到咁极致啊！直情系啦，先撇除咗佢哋系咪一啲关系即系疏离到好似你之前所讲咁，但系你觉得结咗婚之后系咪真系都要咁样 A A 制法咧？嗱，我觉得一齐共同分担呢个家庭里边所有嘅开销或者工作啊，或者即系责任啦、都好啦，即系都应该嘅。呢、这个都系一种即系作为一个太太或者作为一种先生，佢哋应该都要做嘅嘢。但系分到咁极致，有啲咩好处，有啲咩唔好处咧？ 我觉得佢哋会好似好冷漠咁样咯，真系好似同屋主咁啊！即系如果有啲咩事嘅时候，可能佢哋唔系真系会心痛，或者唔系会有爱地去出发先咯。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几恐怖下噶。 但系咧，嗱，你又要明白，有阵时咧，你会听到有啲人讲我啊，耶，屋企嘢所有都我做晒，佢咩都唔使做噶啦，咩都指意晒我，娶我翻嚟啊，或者系啦， 当我工人， 系啦，当我工人咁样啊，咩都唔做，点解要我做啊？点解唔系佢做啊？你又听过好多呢啲斤斤计较嘅， 系啦，所以其实咧，某程度上，如果好似佢哋咁均增少少，嗱，当然未去到你咁极端啦。均增少少嘅话，系咪好事咧？因为其实咧，另外咧，日本咧有个人啊，一个女网友嚟嘅，佢喺网上面咧 KOL 界好 hit 嘅。咁话说做咩事咧？佢喺佢嘅 IG 嗰度咧，专系公审佢老公， 公审佢老公， 系啦，点样公审佢老公咧？就系会不停喺度话佢老公一啲唔好嘅坏习惯，例如明明个垃圾桶系喺附近。 跟住佢就之后个垃圾都系喺个垃圾桶外边， 系啦，唔系佢最夸张到佢抌喺门侧边咯。咁跟住之后，头先你都有讲嘅啲垃圾咧，就唔知点解永远喺侧边嘅。咁着完嘅物咧，又会周围劈嘅。 呢啲嘢实在太常见啦，莫莉。 即系你， 我冇。我好彩係啦，因為咧就我先生都係一個好整齊、好整潔嘅人，佢比我更甚添。 係、好好喎、 啊。係啊，所以即係我哋生活上嘅相處咧，就呢啲方面冇問題。我知道一般嘅情侶可能好多時候都遇到呢個問題，但你成日為呢啲嘢而嘈咧、其實真係好無謂嘅。咁我有個朋友都係咁樣嘅、即係佢話點解每一日出門口對拖鞋都唔係擺翻喺擺拖鞋嗰個位置？點解沖完涼？嗰、那個花灑，那個花灑頭硬係要耷咗落去，你唔可以即係擺翻好啲嘅咩？點解用完條毛巾唔擺翻落個毛巾架度、你係咪次次都唔記得嘅咩？就咁劈喺度咧？其實佢哋成日都係為咗呢啲嘢嘈。你嘈一嘈下咧，就大家都好冇癮。咁即使佢用咗第二個方法，咁就係點樣咧？係 點啊？ 每样嘢都分两边，牙膏两支。 唔系，佢又同佢讲，即系同佢嘅另一半讲、 嗯， 哇，真系阴公啦，嗰条毛巾咧，哇，好孤独咁样啦，哇，瞓咗喺个地下嗰度啊，老公。 即系用第二个方法啦。 系啊，佢用第二个方法咁。 做唔做到啊？ 就同佢讲，咁即系有啲唔好意思咯。咁佢用即系好过闹，咁但系咧。都會人哋即係對方，你都會覺得你咁樣即係要心要肺，其實你都係窒我嘅啫。咁但係就好過鬧，咁啊慢慢就令到即係佢覺得自己醜啦。咁啊會有時都會執翻啲手尾， 或者唔好煩啊咁。 係啊，因為你成日為咗呢啲嘢嘈咧，其實真係好無謂嘅。我老公有時啦，係啦，譬如佢用完啲牙線咧，佢都會劈喺嗰個嘅 台面。 誒唔係個台面嗰個瓷盤嗰度， 係 咁我見到我都係好嬲，喂你哋換過喎啲嘢，係咪？唔係因為你又你唔執噶，咁我都會咁樣咯。哇！喺條牙線又同個瓷盤拍拖啦，你過嚟睇下。 即系原来呢个有用的， 有用嘅，咁佢就哈哈哈咁样，哎呀唔记得添，咁就执翻佢啦。 系， 不过用得多都系唔得嘅。 系， 同埋睇情况而去咁讲咯。咁当然你啲语气都要控制得好啦。 系， 如果唔系下下你觉得你又系攞把刀插我。 系，但系我觉得最重要嗰样嘢就系咧，大家都要互相去迁就，同埋因为同一个空间嘅时候已经唔再系全个空间系你嘅啦嘛。 系， 咁所以就系互相迁就系好紧要嘅。头先阿彭晴所讲嘅就系话喂，咁啊用第二个方法。去代替鬧是其中一個方法啦。另一樣嘢，我覺得男士們自己都要自律啲咯。係啊，即係你就 自律，我係咁噶啦。 係啦，就唔好就係咁樣放屁，就係話喂，我係咁噶啦。喂，咁個女仔都要去就你，或者大家互相都容忍緊一啲嘢，而女方亦都唔會覺得，即係唔好覺得，喂，我不嬲係咁噶啦，咁亂嘅化妝品，成個台都係我嘅，即係你亦都唔可以咁樣諗咯。 喂，所以我覺得係咩咧？呢啲互相遷就有啲位啊，咁有時即係笑下，一笑泯恩仇化咗佢啦。之餘咧，就係有時你自己發咗脾氣啊，或者有做得唔好咧。真係要懂得講對唔住，唉唔好意思啊，客氣少少咧，咁即係大家相處上面嘅關係又會好啲咯。咁當然啦，呢啲都好即係比較一般普遍，即係夫妻相處或者情侶相處嘅方法啦。莫咧，你之前講嗰種 A A 制咧，嗱，我哋可能因為我哋唔係咁樣，咁但係係咪我哋唔係咁樣，就我哋一定啱咧？即係我有時又覺得大家相處咧，即係唔同嘅夫妻相處咧，都總有佢哋自己舒服嘅方式。 係 可能我哋。觉得啊，你咪爱得对方唔够深啊，但系可能佢觉得喂，我就系中意呢种距离感，咁啱、我真系遇到一个人，佢又系认同我呢一种感觉，咁、或者认同我呢种做法，咁我哋咪咁样咯，系嘛？咁唔系话啱或者系唔啱嘅。 系咁啊，转个头咧，我哋敏感人物咧，嗰、那个嘅女嘉宾咧，其实佢都已经系人妻嚟噶啦。佢哋个夫妇嘅相处咧，大家喺网上面都有目共睹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哇，甜到爆啊！成日要戴翻太阳眼镜添啊。 系啊，我哋都可以当即系嘛，当佢哋做一个嘅效法嘅对象。 走得太近，爱侣色相无人，承诺与责任。心冤中已不相信，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为你，无谓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若非他为人，谈得天真。再发奋，情若至真，如此率真的口吻，还是可找一个更合顺得相信爱到死。 人大了怕爱情游戏，如做新手贪早抛弃，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也非太为人，谈得天真，某日结婚仍在不分，情日至深，如此率真。 每一个嘅情侣咧，成日都讲啊，有好多缘分先至可以两个相处，两个喺埋一齐，甚至乎变成夫妻。而家听紧嘅系谭嘉儿，歌曲名字叫做《好情人》。转个头翻嚟敏感人物嘅，一定系一对非常之幸福、好开心、好幸福嘅人妻，佢叫做江若琳。转个头就会有佢啦。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计划以疫苗气泡为基础，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所有员工完成接种疫苗之后，可以获放宽每台人数上限同埋延长堂食时间。所有顾客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唔接受写纸仔嘅登记资料形式。首阶段食肆员工如果完成接种第一剂疫苗，食肆每台人数上限可以由而家嘅四人提升至六人。堂食时间亦都可以由晚上十点延长到午夜十二点，最快可望今个月29号起实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有食客入座嘅时候乱填资料，而安心出行下载率高，记录相对稳妥，难以理解市民点解唔用，否认政府反口强迫市民装安心出行。据本台记者统计，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600多名落选者之中，其中三成大约200人之后获政府委任入各区的分区防火和灭罪委员会。三个委员会的成员日后有机会晋升成为选委。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回复表示，将有关委员会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可以比选举委员会更具广泛代表性，符合均衡参与的原则，亦都更加能够照顾香港社会利益。当局又说，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和地区防火委员会分别在1972年、1973年和1998年成立，都是属于有悠久历史的地区组织。委任的时候都是按既定机制，并会唯才是用。日本政府据报听朝早举行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经稀释之后的核废水。有渔民团体和环保组织抗议，以示不满。首相菅义伟强调，解决不断增加的核污水一事已经是不能推迟的课题。考虑到比国内外对安全性问题达成理解，政府将会从科学角度说明。中国外交部说，中方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日方表明严重关切，要求日方切实以负责任的态度审慎对待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置问题。发言人说，此事关系重大，日方应该对国际公共利益负责，这个亦都是对本国民众利益负责。 泰国新增9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第二日创新高。新增病例之中，只是有5宗属于输入个案，其余都是本土感染，包括首都曼谷的137宗。疫情亦都蔓延至全国大部分地区。泰国由今个月初爆发新一波疫情以来，不够两星期就新增超过4600宗本土病例。有卫生官员警告，在最坏情况下，每日新增感染人数或者达到超过28000人。当地即将迎接泼水节假期，政府连续第二年禁止街头泼水庆祝活动，呼吁民众减少聚集和避免非必要出行。曼谷和40个省的夜店和卡拉 OK 将会关闭至今个月23号。由于缺少检测包和床位不足，曼谷部分的医院停止检测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736点，跌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5， 日元 109.38，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256， 人民币 6.552， 英镑对美元 1.375， 欧元对美元 1.192， 澳元对美元 0.76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美元，卖出1735.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艺人协会召集会员。艺人协会的成员之一，不是讲我啊，是讲紧小厨企的丽英，好希望为艺人发声，话俾大家知，艺人都有好多好处，而且不限身高，都要爱上自己。 矮都可以拍拖，矮仔多计，矮多嬲死仗，你是最正噶。 作曲系丽英，填词系 Queen Smack， 编曲系 Frankie， 监制 Peter Go。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丽英《矮妹正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传，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卫生署佢都成立咗一个专责小组咧，系帮嗰啲接种者打完之后，如果佢哋有啲咩嘅严重不良嘅反应咧。是通知翻衛生署呢個小組，佢哋會根據嗰個打針嗰個時間同埋嗰個副作用嘅出現，做一個判斷，究竟同嗰個針有冇直接關係。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香港電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曼晴， 系 今日嘅敏感人物呢一位咧，我算系同佢都识咗好耐。 嗯哼， 系啦，佢出道嘅时候都系我出道嘅时候。 你同佢2007年咯，咁样真系要数翻 十几年啊！佢 嗯，我就睇住佢入行嘅， 系你都睇住我入行， 我都睇住你入行嘅，系啊。其实我都系早你啲啲咁多， 系早我几个月嘅啫。 好，介绍我哋今晚敏感人物嘅嘉宾啦。 系，佢叫江依晴。 Hello，Hello。 但系就咁讲，江依晴可能大家未必知道。 讲翻旧名咯， 系啊， 系啊。令讲翻旧名咯 ，Hello， 我系江日林。 江日林或者系舒太， 系啦， 系啦，都得嘅，都得。唔惯可以嗌翻呢个名嘅， 系啊。头先都讲我哋眨下已经识咗十几年噶啦。 好惊啊！十七年定十八年啊？如果咁样计，十八年系咪？ 有啦。 Oh no！ 十八 唔系你都冇点变，你对眼都仲系咁大。 佢成个样都冇变啊！ 系啊， 你都系啦，靓咗添啦，真系。头先佢行出嚟嘅时候，哇，咩事啊？你做咩瘦咁多？点解变咗个女人嘅？ 咁系啊，佢真系女人味。啊，莫莉真系重咗好多啊，真系。 其实咧，今日我哋嘅主角系你 亦都代表咗大家其实在咁多年里面呢都已经长大了成长了嘛。 同埋有好多不同的经历所以今日请敏感人物请江日林上嚟就是想讲你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转变啦。 好啊。 一开头想讲返先十七年啦头先都讲。哇眨下眼已经是你会不会仲记得你十七年前是怎样入行的先 我突然间觉得好惊十七年前我生个仔而家都已经成了年了。 十九岁的那阵时你是。 对啦。唉，总之唔好嘥咁多时间生个仔好。 但是你中四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人发掘你了是不是呢 不是是因为我读紧书的时候当时呢就因为有个报道咁样啦咁就有间电影公司有个女主角大招募咁当时我啲同学呢就好想去咁我呢就是陪我啲同学去 casting 嘅跟住呢是真系即大家讲出嚟觉得哇竟个个都系呢啲故事但系呢个系真嘅就系、是、我啲同学可能个个都哇打扮晒咁样啦跟住之后就话啊咁我纯粹系陪佢哋去嘅啫，咁我去到當時電影公司樓下嘅時候咧，全部人都著曬高踭鞋啦，化得好靚啦，跟住之後我咧就 T 恤牛仔褲妝又唔識化咁，我真係純粹好似助手咁樣陪佢哋嘅。咁跟住之後就係、是、上到呢個電影公司，咁我陪佢哋坐喺隔離，仲睇佢哋 casting 啊咁樣，個個模仿一啲唱歌啊、演戲啊咁。跟住就有個職員問我：，妹妹你嚟做咩？我話：我唔係 casting， 我陪佢哋嘅啫咁樣。咁跟住之後。佢話：你有冇興趣試下？我話冇，我唔識唱歌，唔識演戲。咁跟住之後去到走嘅時候咧，我就咁啱去廁所。咁當時我就即係同一個高層嘅擦身而過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就話：點解我冇見你嚟 casting 咧？係 casting 啊？我話我唔係啊，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冇啦，咁我就寒暄咗兩句，我話我唔係㗎，咁我就走啦。咁我同我啲 friend 一齊等 lift， 諗住我哋一齊食飯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就有個職員啦。就真的跑出嚟就问我，佢话你可唔可以写低你嘅名同你嘅电话咁样？咁我就奇怪，我都照写俾佢啦。咁写完之后，过咗两日，佢无端打电话嚟通知我话入咗呢个比赛十强咯。 吓、啊，你冇、 啊？即系你冇 interview 乜都冇。 冇啊！你冇面试、 啊？我冇啊！真系冇啊！完全冇。跟住之後佢就話：今日我話嚇，咁、我要做啲咩咁？佢話：今日禮拜六咧就喺黃埔啦，咁我好記得嘅。跟住佢話：你自己諗一段三四分鐘嘅天才表演啦。跟住我咁贏咗會點啊？佢話唔知有幾千蚊咁樣啦。跟住我心諗：都幾好啊！ 讀書嘅時候就會覺得好好噶啦。 跟住咧幾千蚊零用錢係好大嘅，你知唔知嗰個年代？咁我就喺度諗我嚇，我做咩好啊？唱歌又唔識。跟住我就唔知點解靈機一觸，突然之間自己諗咗一段自己演戲嘅。自編自導自演，跟住之後我就是但啦，咁攞住呢個就扮係一個女仔，跟住之後咧就俾男朋友飛咗，跟住好傷心咁樣，咁跟住之後就演三分鐘戲，跟住喺呢個比賽度我無端端就贏咗季軍咯。咁跟住之後冇耐佢哋就有人聯絡我就話你有冇興趣即係做我哋嘅 artist 啊？咁樣就係咁樣入行。 咁呢一份工算係你讀完書之後第一份工噶咯喎。 可唔可以咁讲？因为其实当时签咗公司都好啦，咁我都有继续读书嘅。咁跟住之后，但系咧，因为签咗公司嘅时候咧，咁我真系乜嘢都唔识啦。即系跟住公司就话你需要学唱歌，你需要去学演戏，你需要学跳舞。如果唔系你即系又唔系特别叻，又唔系乜嘢。 咁跟住嗰陣時我就要即係要做下暑期工啊，跟住之後就去啲鋪貼度買個衫啊，去個餐廳度捧個餐，咁就係攞嗰啲錢嚟去學唱歌啊，跟住之後同埋嗰陣時就有報讀演藝嘅短期課程啊咁樣咯，咁就係咁樣，即因為初頭我簽嘅時候，我差唔多有三年時間係。冇人理我嘅，因為嗰陣時公司係捧緊其他人嘅。 哦， 係啦，咁同埋嗰陣時佢哋又即係又話我好肥啦，跟住上鏡唔靚啦，咁跟住之後就叫我去箍牙啦，讀埋書啦，跟住之後同埋就叫我減肥啦咁。跟住之後，但係同埋係啦，最緊要學嘢啦咁。咁所以嗰幾年咧，我就除咗讀書啦，跟住之後就箍牙啦，跟住之後同埋就自己因為我都。當時就我媽咪就唔係好贊成我入呢行，佢覺得呢行好複雜，所以佢唔係話太喺金錢上面好支持我去做呢樣嘢。佢覺得哇，你唔好喺度發夢啦咁樣，我唔會 support 你噶啦咁樣。咁跟住之後，所以嗰陣時我只可以係可能放咗學嘅時候，真係放學跟住之後咧就去鋪貼，跟住就換咗套校服，跟住之後就賣衫。 即係其實你嗰陣時就賺錢為咗你加入娛樂圈 嘅夢想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嗰陣時就幾年就學唱。歌啊，跟住演戏啊，咁样。 其实即系话，江若琳，即系你赢咗嗰个比赛之后，咁我你听得好清楚，其实你都系好有心，咁希望可以喺呢个圈子想大展拳脚，系咪？因为你觉得突然间个机会喺你身上降临。 唔系，因为其实我觉得系咁啊，我做每样嘢都系咁嘅，即系我觉得我既然要决定咗做呢件事，我一定要坚持到底，做得最好咯。即系我由细到大都系咁样，有咁样嘅概念嘅，咁我觉得突然之间个天俾咗一个咁样嘅机会我咧，咁我觉得我应该要点讲咧，都要把握咯，系咯。 但系咪真系想做娱乐圈嘅？其实即系 唔系，绝对唔系，冇谂过噶，完全冇谂过呢样嘢。咁但系因为自己又唔系读书材料啦，即系读书又唔系叻啦咁，咁我都有谂过，咁我第时应该做咩好？我未谂到。咁我觉得既然个天安排咗呢一个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整定嘅嘢嚟，咁我就觉得，咦咁，哎我都中意咁样，即系当你学下唱歌、学下演戏嘅时候，就发现我都几有兴趣咁样，咁所以就当时就。堅持落去啦，咁樣咯。 有冇覺得自己有天分啊？其實喺呢一行，譬如唱歌跳舞，頭先你話學演戲啊，越去上嘅時候，慢慢發掘到自己原來喺呢一方面都會有啲少少嘅天賦喺度，應該多加利用啊。 我發現咧，原來我係對演戲係有呢個 sense 嘅，因為我細細個咧，我後屘先至同翻我啲朋友由細玩到大嗰啲先。我哋細細個玩遊戲咧，我係會好似一個導演咁樣咧，去同大家係即係嗱，今日我哋我唔係同大家玩玩具喎，我會同大家嗱，今日咧我哋呢一場戲咧，我哋試下模仿啲咩角色，跟住之後而家我係你係賊，我係差人，即係之類咁樣啦。即係我細細個已經係咁，所以我。知道點解當時我嗰個比賽我係冇任何概念，但係我可以編到一個三四分鐘嘅自己一個人嘅話劇出嚟，而大家係覺得咦幾得意喎咁樣，所以同埋我咧由細到大睇戲係會比個主角更投入咯。细细个已经系噶啦，即系人哋喊我喊得仲激动啊咁样，咁所以我系有呢一种代入感，同埋细细个已经系原来我系中意模仿啊，跟住我系。同埋我細細個係中意跳舞嘅，因為我媽係由細到大都俾我學芭蕾舞啊、中國舞啊，跟住我喺中學嘅時候咧就係、是、跳 jazz hip hop 啊咁樣，係咪喺學校嘅時候即係可能嗰、那個跳舞團已經會揀我去一個精英班咁樣， 即係你企中間嗰啲啦。 係啦，跟住我細細個就可能由幼稚園幾歲，我已經俾老師揀咗出嚟係代表畢業。嗰屆喺上台表演《圓圓在馬槽裏》嗰啲，即係嗰啲聖經嗰啲，咁所以但我唔驚喎，完全唔驚喎，咁所以可能呢樣嘢係。 其实细个已经有天分噶啦， 系啊， 即系有啲小朋友好惊，但我细细我系企上台，我唔识惊字点写咯， 系咯， 冇入错行啊，其实应该 系 咯， 系咯，之后睇你嘅戏全部都好好啊，系咯，又有提名啊，系啊，呢啲可以阵间先再讲啦。但系其实我想讲啦，到你真正去到一个片场嘅时候，同你头先所讲小朋友嘅时候，字字点咧，你做呢、這个，我做贼嗰啲，系两样嘢嚟噶嘛， 系 咯，你入片场嘅时候，会唔会就发现死啦，我啲戏会屎啊？或者 超驚，超驚，驚到講對白都震嘅。 尤其是如果你遇到嗰啲導演嗰啲係好勁嗰啲咧， 好驚 到啊！ 超級驚，即係我仲要入行第一部戲，好似就係陳木勝嘅《男兒本色》咯。 就是入了行之后的第一部戏、 嗯、 当然之前也有拍过但是没有那么恐怖因为当时的对手已经是谢霆锋、啊、袁文乐、啊、房祖名还是大导演、啊嗯樣 嗯、 然后那时候袁文乐直头说喂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震、啊、因为我跟 他对手戏嘛跟着但我是说话已经啲牙系震晒，即一句对白啦。跟、 嗯、 住我又试过做新人嘅时候，怕系喊唔出，跟住俾导演大闹啦，喺现场度大闹， 闹到你喊咪啱咯。 喊唔出、啊，都喊唔出、啊，因为你真系喊唔出，太惊啦。跟住佢谂住用呢个方法 去截你眼泪出嚟噶嘛， 仲惊，惊到个人放空咗，即系空白咗，仲喊唔出，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咯即因为原来你可能看戏的时候喊你很容易因为你没有压力但是当你在片场全部人等着你喊、嗯、是几十个人在镜头上跟着静止了等你喊是很难的原 来。那怎么办、啊、那次这样 用了所有方法滴眼药水用那些催泪棒全部都喊不出最夸张是。 真的硬颈。你的泪腺真的硬颈。 跟着导演就说不要这个画面啊。 不是啊最后没了这场戏咯。Oh, so sad. 咁样咯， 连个机会都冇埋咯。 系啊，咁所以嗰阵时就好挫败咯，新人嘅时候。 系、嗯，但我谂你一定嗱，你头先你一开始嘅时候你都话啦， 嗯， 一系就唔做，一做就做到最好，做到底为止。咁、嗯、样嘅挫折、啊，你自己翻去都肯定刮自己几巴啦，系嘛？ 系啊，好嬲自己啊，嬲得好紧要啊，同埋会觉得唉死啦，我系咪？即系个人嘅信心就跌咗落谷底咯，即系好似其实我唔系咩都做唔好咧咁样，咁、 嗯嗯、 跟住之后嗰阵时就都有跟，即系譬如都有跟啲老师啦，咁跟住之后佢哋就叫我每一日可能嗰阵时都有好多嘅练习噶，即系可能就咬住个红酒嗰一室嚟练咬字啊，因为可能我以前。即系拍戏嘅时候太鸡仔声啦，跟住咧你永远都会局限于啲妹妹嘅角色啦，咁样咁就要练即系咬住嗰个嚟读报纸，跟住之后去练咬字，跟住之后点样去令到自己把声唔好咁尖啦，咁咁跟住之后同埋就成日要即系话即系嗰啲对住块镜去练啊，咁样同埋后屘咧，我先发现咧，其实演戏咧唔系一个技巧，系一个经历。 是点啊？真系， 即系当你随住你嘅人生经历越嚟越丰富嘅时候，你就发现演戏一件好简单嘅事。 系 系啦，因为其实即系呢个点讲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奇妙嘅旅程嚟嘅。因为可能以前喺我真系唔识演戏啦，即系头先我话喊都喊唔出嘅时候，系因为我可能真系张白纸啊，即系我冇经历过高低起跌嘅时候，即系当时可能系我只系。小小个嘅经历咯，咁样跟住一入行出道嗰年就已经样样都好似好顺利啦。 系啊，见你好顺利， 好顺利啦。咁跟住之后咧，唱歌啊、演戏咁样好多机会。咁但所以你当时咪觉得吓，我唔知道痛系乜嘢咯，我唔知道伤心系乜嘢咯，我唔知道苦系一种咩感受。但系随住，当然我好快速地喺我2007年好最好成绩嘅，我好快就已经跌咗落谷底啦。跟住就好快，真系好快个时间喺个高峰系。冇乜停留過啦，咁樣總之掂到，跟住就嘣一聲就跌咗落去谷底啦。咁跟住之後，因為當時即係你知以前十幾年前娛樂圈係咁嘅，當你好好成績嘅時候，你就會成為傳媒攻擊嘅對象。即係佢哋以前嗰個風氣就係、是、最緊要寫佢啲唔好嘅嘢，作得就作，跟住即屈得就屈，呢個故事夠精彩就得㗎啦，我唔需要尋找事實嘅根據嘅。咁跟住嗰陣時就突然之間俾好多負面新聞攻擊啦，跟住之後可能係即係完全係三分白做啊，屈你啊，跟住講得好難聽嘅説話都有嘅，但係完全係唔係而家嗰啲有圖有片有真相，係看圖作文嚟嘅啫。咁嗰陣時就被攻擊到完全係體無完膚啦。喺嗰陣時你就知道咩叫痛咯，即係知道咩叫難受，咩叫痛。跟住你試過出街俾人鬧，但係你冇得反擊嘅時候，即係呢一種係一種。營養嚟嘅，即係我覺得到我之後去到再有機會演戲嘅時候，我終於知道呢個人嘅人生佢苦係點樣，跟住或者佢傷心係應該點樣，我可以喺我生活上搬咗過去喺大熒幕度我用翻出嚟咯。 嗯， 係啦， 我絕對明白嗰種苦啊，即係可能自己 有咁嘅經歷嘅喎，你 成日都俾網人網民話我噶啦， 係啊， 即係有好多嘢未必係個事實嘅時候，你又冇得反擊，嗰種痛苦係好大。 係啊， 咁我想問一下阿玲，你 即係曾經有冇都一個經歷，就係我真係過唔到個關，我好記住呢件事，我好上心。我明明唔係一個咁嘅人，點解佢哋咁樣話我？ 都有咯，俾人屈我係即係好難聽噶，即係可能以前即係俾公司力捧，就話你唔知點樣即係同老闆有啲乜嘢啊咁。呢件事係對我嚟講傷害最大嘅，因為其實我點講咧，我一直以嚟即係就算我由細到大都好啦，我係一個好有底線、好有原則嘅人嚟嘅，即係我知道有啲嘢乜嘢應該做，啲乜嘢唔應該做，即係喺我嘅世界裏邊咧係唔會有潛規則嘅，係唔會咯。跟住之後即係我可以好大聲咁樣講呢件事出嚟，咁而講到係呢個係超级污糟的水是泼落你的身上的时候，但是问题是你冇得去反击，因为其实当时即当年的年代呢是不需要有片，不需要有相的，斋 up 的啫，跟住同埋是写到编剧一样，哇我就觉得是出色的。咁跟住但是呢其实是这样，是很不公平的，因为以前的年代是八卦周刊最盛行的年代，跟住之后仲要是他们会觉得，哇你现在最成绩最好嘛，你最风头等嘛，即是你新人的时候成绩那么好，我就要拿来做新闻。但是很辛苦，因为我拍每一部戏都要屈我同那些男演员有嘢嘅，每一部戏，即是我觉得好无聊啊，即是点解，即是我觉得是你们是觉得是一个宣传啦，定是还是即是你觉得是这个是手法啦，咁我是好唔认同呢样嘢，但是当然啲人成日都话食得咸鱼抵得渴啦，是咁㗎啦咁。anyway, 都唔紧要，即是你点样屈我话我点样每部戏同边个男星有嘢又好点好，但是其实呢啲系我都会当系一个笑话，但是如果当去到真系踩到我嘅底线嘅时候，去侮辱我嘅人格，侮辱我嘅声誉嘅时候，咁当时我就觉得我好想放弃咯，因为我觉得点解会有啲咁唔公平嘅事，咁唔合逻辑嘅事会出现，而我不能够去反击，因为其实系咁嘅，即系成日就会话啊，清者自清，原来唔系咯，即系呢句说话系荒谬嘅荒唐，系唔会有人理你嘅。其实即系总之系因为其实你系咁嘅，当你喺一本杂志封面度出现嘅时候，人哋都仲会怀疑啊，系咪咧？可能唔系咧。但系当你每一期都系咁样去出现嘅时候，人哋就一定系，肯定系咁样，即系好似佢系瞓喺你隔篱嗰个，一定系咁样。咁跟住 屋企人点啊？睇到呢啲， 其实好唔开心啦。当然非常 质问你 嘅，冇质问，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嘛。没有可能我跟我爸妈一起住的，大佬。我怎会，他们怎会不知道什么是事实，他们很不开心自己的女儿被人这样屈。但是那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即是我就跟我家人说，我不想做了，因为我觉得即是点解会有啲咁可怕嘅事发生？人啲人系唔会分是非黑白，系冇即系会咁样去攻击你。但系嗰阵时我妈就话：，咁如果你唔想做，不如唔好做啦，唔紧要啦。即系你去外国读书又好，我哋屋企都可以支持你嘅。你离开呢行咯。但系当我妈咁样讲嘅时候，我嗰种硬颈嘅 又嚟啦， 嘅性格又嚟啦。我就觉得我点解要喺呢个位置我走？我走咪即系代表我承认咯，我俾你哋。即是赢了咯，即是你明白吗？那个硬颈，即是那个倔强，是我原来我是这么硬颈的。跟着呢我就跟司同自己讲，我不可以走了。 即是看你 我一定，他说我就跟自己讲，我一定，即是我说没人，我想没人会讲得出我要坚持留在娱乐圈，不是因为我想赚多少钱，我没有首先。跟着第二是我是只是想留在这里，我要用我的努力去证明。你哋睇錯咗我，我唔係一個咁嘅人咯。 嗯，係啦。嗱，最冇理我哋休息翻嚟之後，繼續同阿 江人 一齊傾個咁倔強嘅佢，真係 睇佢樣咧，完全 人仔細細裝唔似啊！轉個頭翻嚟繼續傾。 为爱生存，少女的心愿能沉迷热恋，温馨里打转。但你此时笑我的想象，傻人才异想，想一世被养。愿你话我傻，才知你跟我甜得我被拥抱，怨气地求助。难得你准我傻一世都可，容许我受伤了，亦有你抚摸。傻傻似只猪，原来有。随时随地有事优先地关注，任我细听绝世的甜言蜜语，来将无知的傻猪都变公主。傻人与蠢猪原来也可以全情投入爱。 想轰烈一次，让我柔情大过天，如何维系才重要，谈情记住笑。未算聪明，但我却肯定，傻源自内心，想得你和认。傻也是诱惑，傻出我风格，傻住我幸福到不说亦明白。傻得有方法，傻得够深刻，傻住你着紧我有那谁猜测。傻傻似只猪，原来有好处，随时随地有事优先地关注，任我细听绝世的甜言蜜语，来将无知的傻猪都变公主。傻人与蠢猪，原来也可以全程投入爱人，想轰烈一次，让我柔情大过天，如何维系才重要，谈情记住笑。 首先咧，歌词有讲到啊，就系话傻人同蠢猪，其实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喂，嗰日林头先听完你嗰半个钟讲你嘅嘢，好傻猪啊！不过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嘅梦想，为自己可能自己执着嘅嘢，就系呢种坚持，就系呢一种嘅傻猪嘅拼劲。转个头十点十一点钟新闻翻嚟，继续都会有江若林喺度做我哋嘅敏感人物。转个头再倾。 多间嘅房屋损毁，超过31,000户一度冇电力供应。塞洛亚嘅最高阵风达到每小时170公里，当地传媒拍摄嘅影像可见，西澳洲多处有大树同埋电线杆被吹倒，多间建筑物嘅屋顶同埋墙壁被吹走，瓦砾四散。距离珀斯580公里嘅小镇卡尔巴里，大约70%建筑物受损。州政府开放3间嘅疏散中心俾居民暂避。塞洛亚上星期吹袭印尼同埋邻国东帝汶，引发水浸同埋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70人死亡，超过48人失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720点，系跌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0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09.41，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6，人民币6.554，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4.54美元，卖出1,735.4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龙虎榜盘州精选， 用音乐来一场独游之旅。 能同朋友归谁？对永恒有疑虑，谁无情便梦想谁？三天两夜一对， 今次监制舒文有份创作的这一首带有爵士味道的作品，无论在曲风和意境上都有一种异国情怀在这里。录音的时候他们都从中代入自己从前独游时候的感觉。作曲家张舒文，填词有许蒙毅，编曲 Tatlo Kenneth Chan， 监制舒文。 不可结伴怨谁，有你或更空虚。 上榜六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季军位置，容祖儿《烟花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方舒正安常识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我知，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面嘅嘢个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下面摆啲重嘢，咁个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方舒正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晴、魔莉敏感时刻。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我哋今晚继续同我哋嘅呢位敏感人物嘅访问嘉宾啦，仍然都系对眼咁大，系嘛？ 系 啊，嘅江若琳吓，即系而家叫江依晴啦， 嗯， 同你一齐倾下偈。咁啊，即系睇住你长大啦，其实都已经吓，即系彭晴姐姐睇住你。咁但系咧，阿莫莉真系如果留意江若琳，即系佢一路出道，头先佢讲，即系中间都遇咗好多啲即系高低起跌嘅过程啦。都知道。都麻煩嘅，因為好多嘢即係而家都發生嗰啲官司嘢啦，即係知道都進入司法程序嘅，所以我哋都費事即係講咁多啦，就同你咁費事要你講咁多。不過咧，好多人好似遇到你咁嘅情況咧，其實都好難好難咁硬淨， 仲要人仔細細喎你。 係咯，你咁鬼硬頸嘅真係啊！ 係咯， 點樣即係過到每一個唔同嘅即係階段嗰個歷程係點樣嘅咧？其實， 其實我首先唔係一個超人啦，即係我唔可能即係都係會同大家講啊，你好似我咁樣成日一次一次咁跌翻低起翻身，其實好攰啊！即係我只能夠講係我好慶幸係我每一次跌低嘅時候係我年紀好細嘅時候，即係如果我而家我再咁樣跌低，我爬唔翻起身嘅，因為我老啦，即係當年真係好細。所以我有这个力气和我这个心力有这个体能去真的每一次遇到难关的时候不紧要我们由零再开始再来过跟着或者我再努力一点我跟着但是现在一定不行。但是我觉得每次在我遇到逆境的时候可能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呢很成日都有兩把聲音嘅，即係有一個係我自己好軟弱嘅自己啦。但係每當我好軟弱嘅時候，我就會另一個自己咧，就會同我呢一個軟弱嘅自己講：如果你遇到咁樣嘅嘢，你都放棄嘅話，咁你唔會成就到大事咯。咁跟住就係每一次就係自己同 掹翻自己， 天使同魔鬼。 係啦，但係當然呢條橡筋都會有斷嘅一日啦。咁樣，咁所以就係每一次我好識安慰自己嘅，即係我好識得喺最困境嘅時候咧，去話俾自己聽，唔係嘅，唔係最差嘅，可能上天係呢個係最好嘅安排嚟，佢一定係會有佢，即係可能我遇到最差嘅事嘅時候，我竟然會同自己講，唉，個天就係要你經歷咁多嘢，如果唔係你第時演戲嘅時候，你唔會係一個識做戲嘅人咯，因為你都冇經歷咁樣，即係我會係咁樣同自己講嘢啦。跟住我會喺每一件最差嘅事裏面咧，我會去揾佢 嗰條陽光罅咯， 即係你明唔明啊？ 可以苦中作樂嘅， 即係已經係烏雲嚟㗎啦，咁樣。咁但係當少少陽光就，唉，係 嗱，都唔係要我死曬嘅一個天會咁樣諗㗎嘛。 係啦，咁樣咯。咁但係就係個人堅強得太耐啊，即係個人撐得好耐，咁所以就喺佢邊年咧？係啦，咁就喺2012年左右啦。咁我就情緒病啦，咁就跟住嗰次就真係原來我自己係頂唔住。咁我點樣開始發現我自己病咧？ 你樣自己咁啊？ 因為當時我係拍緊兩部劇噶，搭住兩部劇噶，跟住之後喺內地嘅時候，咁其實 suppose 係好辛苦、好眼瞓、好攰，咁但係嗰陣時就因為個體力啦，可能係個心靈上面已經係覺得啊，我心靈可以支持到，但係原來我嘅體力我做唔到啊，但係即係呢兩者又。交戰嘅時候咧，咁喺我當我拍緊兩部劇啦，咁可能我朝早拍緊呢部劇，跟住之後我下次即係我下晝就接另一部劇，跟住我基本上冇得瞓覺，可能我一日得一兩個鐘瞓覺咁樣，咁跟住其實好攰，跟住我開始失眠咯，我瞓唔到，完全瞓唔到，一分鐘都瞓唔到，但係我冇得翻香港喎，咁跟住之後我嗰陣時就叫我啲同事運啲安眠藥上嚟俾我食啦。都瞓唔到喎，咁我嗰陣時就安眠藥再加紅酒嚟試下， 哇！ 都瞓唔到喎，但係都冇學，千祈，原來係唔得噶，原來係唔得噶，都係瞓唔到噶，你瞓唔到就係瞓唔到。跟住於是之後，我3個月冇瞓過覺，一覺都冇瞓過。 哇！ 跟住仲要係嗰陣時，我點樣知道我自己有問題咧？就係、是、當我拍緊一場好開心嘅戲嘅時候，個導演話：點解你眼有淚光嘅咁樣？即係我對住鏡頭，我都係 你唔知嘅嗰陣時， 我唔知嘅，我以為我自己仍然係演緊一場好開心嘅，但係原來我係好想喊咯。跟住到我要拍喊戲嘅時候，我好興奮啊！跟住我係完全咧係導演話啊要你喊啊，跟住我即刻咧叭叭聲收唔到掣咯，我好開心，我可以喊咯。跟住我就知道我有問題啊，我有事啊咁樣。咁跟住但係我嗰陣時冇得翻嚟嘛，因為我一定要完成呢兩個作品，但係我狀態係好差好差。跟住之後到我翻嚟嘅時候，我就去睇醫生啦。咁我就原來我就係有情緒病。 但係你頭先話拍喊戲嘅時候，你會開心，因為你終於可以拍喊戲，可以發泄你嘅情緒。 我可以喊咯，即係好想喊咯，任何時候都好想喊。 係。 跟住嗰陣時就去到最嚴重嘅時間，就到我翻嚟香港啦。跟住我就每日喺屋企就係、是。一起身就喊啦，跟住喊完之后就瞓啦，瞓完之后起身就喊啦咁样，跟住我啲朋友嚟睇我就侧边全部都系纸巾咯，全部都系一片纸巾咁样， 即系抑郁啦，其实都系。 系啊，咁跟住就系嗰阵时我就知道我原来我顶唔到，我顶唔住啦，即系我咁多年嘅情绪可能我断咗啦咁样。 系咪都其实即系情绪病而家都大家都了解都多咗，但系见你一个人好似要孭起咁多嘢，系咪某程度上你自己当然第一好大壓力嘅，第二都抒發唔到，冇咩人可以講到啊！ 抒發唔到，所以其實我好明白啲人成日話情緒病會自殺會成啦。其實我想講，當下你個心態唔係想自殺，我就想瞓覺咯。即係你有一刻覺得，不如我試下做一樣嘢，令到我自己瞓得著啦咁樣。即就是那一下的念头和冲动咯，即系当时是有。 有冇觉得好孤单啊？好孤独啊！其实嗰阵时系。 其实我想咁多年都好孤独咯，即系咁多年嗰个感觉是好像永远，因为你出嚟的时候，你的形象就是开心少女嘛，跟住之后你唱啲歌又好开心啊嘛，跟住之后你遇到所有嘢咧，又可能公司会教你就是你唔好出嚟喊啊，冇人会同情你噶。即系当然呢个是我自己经历噶啦，我自己都好清楚知。其实冇用啦，咁你变咗出嚟嘅时候就要将一件好大件事，冇嘢，好小事啫。咁其实但系其实你心里知道其实好大件事咯，咁样跟住之后你就要每一次出去，同埋因为我嘅性格系我好惊去影响身边嘅人嘅情绪嘅，所以我好努力每一日。我好努力令到同我共事嘅人都好开心，跟住我嘅朋友好开心，所以我永远将佢哋嘅情绪摆喺我嘅第一咯，而我忽略咗我自己有我嘅情绪，但系我永远都唔会喺人哋面前去表达我唔开心咯。 唉，所以系最痛苦的。 我见好多人啦，即系有呢啲情绪病嘅人啦，其实你系估唔到嘅，点解啊？莫莉，因为佢哋成日笑啊。 系啊。 因為佢哋好開心噶，表面係 係 啊，某程度上可能佢哋仲會覺得就係我唔好打攪其他人，其他人可能自己都有自己嘅苦惱啦。我點解要將自己苦惱都要令到人哋唔開心咧？同埋亦都有樣嘢會覺得咧，就係、是、我唔好講咁多啦，人哋都覺得我煩啊，人哋都已經唔想再理我啦。 同埋你覺得我講出嚟都幫唔到我噶啦， 係啊， 所以你嗰陣時都冇講出嚟係咪？ 冇啊冇啊冇啊， 除咗屋企人。 都冇啊，都冇同我，因為我同屋企人就係最慘係我同屋企人都係報喜不報憂啊，即係我媽係由始至終都唔知道我唔開心嘅，直至到去即係唔係都唔知啊，佢唔知道我有病，佢直至到係可能係我有單官司啦，咁跟住之後可能嗰、個律師就要就要問我媽咪一啲問題啦，佢嗰一刻先知道我咁多年嘅感受咯。 哇！咁我想问下你妈咪知道嘅时候， 佢喊咯，佢崩溃喊咯，佢话点解我唔同佢讲咯？咁我话我都唔知点同你讲，咁我话俾你听，咁点咧？跟住之后你又好担心，即系因为咁多年我都同我爸妈讲系，哦好好啊，冇嘢啊，好好啊 ，OK 啊，我即系你放心啦，我会越嚟越好噶啦，咁样跟住或者系啊，我好开心啊，冇嘢，你唔好睇嗰啲嘢啦，啲嘢咁无聊都冇人信噶啦。咁我妈系觉得好晴天霹雳咯，即系嗰一刻，原来我即系食咗咁耐药，但系佢完全冇察觉咯。 咁点啊？呢个时间你经历咗几耐啊？其实 前咯，三年咯。嗯，三年系直至到遇到我老公嘅时候，我觉得我佢医好咗我嘅， 嗯， 系啦，就系咁啦。啊，我哋系咪要将话题移开而家？你唔好咁沉重嘅地方。 我哋稍后先可以移啊。不过我有兴趣知道咧，其实有啲人系觉得咧，你唔好唔开心嘅时候咧，忙咧系咩咧？好彩你都忙。有嘢做 係啦， 係啦，咁就可以將你注意力即係分散。尤其是我諗你翻內地拍戲，好似離開咗一個地方， 係去第二個地方發展，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好似都遠離咗一啲煩惱先。你嗰陣時有冇啲咁嘅感覺？同埋你翻內地拍戲咧，其實呢個機會咧，呢道門係點樣開啟嘅？ 其實呢樣嘢就係點解我成日個人咧係都有一份正能量咧。我成日覺得咪就係話喺絕處嘅時候咧，硬係會有一啲陽光。即係當我當時係最即係好窮困啊，完全冇錢啊，即 係 打官司都冇錢啊，真係唔好講笑，即係完全係冇呢個能力，但係死撐啦。咁跟住之後係可能即係幾廿蚊都冇，就係會跟住之後可能跟住嗰陣時就直頭我朋友同我去散心，都佢請我去咁樣。跟住之後嗰陣時就突然之間咧，我成日覺得好多嘢咧係你要對人好咧，你好多嘢會積翻嚟咯。因為嗰陣時點解會打開咗內地呢道門咧？就係無端端咧，我又收到一個喺我最絕處嘅時候，即係已經講緊係我冇錢交律師費啊，我點算啦？我咪要放棄啦？咁樣即係有咁樣想法嘅時候咧，我突然間收到一通電話。咁呢個妹妹咧係妹妹嚟嘅啫，佢原來係之前我喺內地，即係可能我以前喺內地有機會拍戲。佢幫我著衫嘅個妹妹嚟嘅啫，即係真係幫我做服裝嗰啲妹妹。佢無端端原來佢已經升咗去做一個演員統籌啊，跟住佢同我講，佢話你記唔記得我啊？咁樣我話我記得啊，因為佢以前真係對我好好啦咁樣。咁跟住之後佢無端端同我講，佢話我咧呢邊咧有部戲，突然之間咧個導演話個女主角唔啱啊咁樣。跟住佢話我突然間諗起你，我將你啲相 send 咗俾導演，導演覺得你好適合啊咁樣。跟住佢話你有冇興趣嚟拍？跟住我話好啊咁樣。我話因為嗰陣時真係冇收入嘛。跟住之後佢話不過兩日後要嚟啦嘛。我嚇，我 喂邊度啊？ 我話去重慶啊。跟住我話你可唔可以俾幾日我執？佢話冇時間。佢話因為真係而家係拍緊，但係佢只不過導演係直頭覺得佢唔啱，跟住叫佢去走。跟住而家係全箍人等緊呢個女主角買位啦。跟住我當時同我身邊個朋友，因為我個朋友就係、是、即係叫做幫住我先啦。我話死啦，會唔會騙案啊？咁樣跟住之後咧，跟住 可能我都有啲似喎， 好騙案。即係佢話 翻內地做嘢嗰陣時，聽好多呢啲古仔㗎。 跟住仲要係講緊今日收到通知，後日要飛喎，後日喎， 錢都未收，有冇簽約先？ 同埋有冇叫你帶幾廿萬上去先？ 唔係，最似騙案係咩咧？咁我就同佢講：哦喂，好得人驚喎！呢單嘢，我劇本都未睇過，唔知係咩嚟嘅喎。跟住我話：你不如是但開個價錢俾佢啦，咁樣。跟住話：你開高啲啊，是但啦。我話可能係假嘅咧。佢對方 OK 冇問題， 仲驚， 跟住仲驚，跟住我哋話收咗訂先好，搭飛機咁樣啦。跟住無端端 咦，有啊，真係咁樣啦。跟住咧，我哋咧喺嗰個喺香港飛去重慶嗰個機上面，我哋兩個仲喺度話。点算啊？你觉得会唔会骗案？佢话唔紧要啦。佢话如果系骗案，我哋咪当去重庆食碗嗰啲麻辣凉粉去翻嚟咯。 话点样收订？ 系啦，跟住佢话当稳定机票唔使钱噶啦，是但啦咁样。跟住佢话冇嘢嘅，佢话咪。跟住我哋仲谂紧，我哋点啊？而家可唔可以走啊？可唔可以而家已经喺机上边啊？咁跟住去到嘅时候咧。咦，所有嘢都好好啊，即系个导演又好好啦，原来系真噶呢件事咁样，咁我又见翻呢个妹妹啦，咁跟住呢个妹妹又好安排好多嘢啦，咁跟住就系咁样开启咗我第一部剧，第一部戏啦，咁跟住之后开始就系、是，其实口碑系重要嘅，我成日觉得系呢行，咁跟住可能第一次合作，咁啊好开心啦，咁跟住之后就慢慢啲导演可能介绍我俾第二个导演啊，咁跟住之后可能摄影师又话啊呢、這个演员好好啊，介绍俾佢啲其他朋友，跟住于是者就咁样一路喺内地拍啦，咁嗰阵时所以我系好开心嘅，即系我觉得好似即系个天喺我最绝望嘅时候，同埋因为我其实咁多年嘅状态，我系手停口停啊，咁所以就算嗰阵时系好辛苦嘅，即系呢。咁多年以嚟，即系可能我拍紧一部剧喺内地，但系当我收到美国有个登台嘅时候，我系要冇瞓觉，系要即刻转机飞去美国，喺美国逗留唔够24小时，我再转机翻去青岛咁样噶。咁但系就要咁样跑咯。 唔系，同埋好似你话斋，你话演戏最紧要系储到啲经验，你人生经验都咁丰富，系咪？喺大陆啲人话，即系啦，啲人讲话喺大陆拍戏咧，其实相对比香港系已经啲安排啊，样样嘢都舒服咗，舒服得好多。你的经历又是怎样呢？ 都是啊，即是起码以前我试过最巅峰是5日没睡过觉啦，在香港。跟住之后真的5日在香港做事的时候，因为你又要赶戏啦，跟住又有 event 啦，跟住你做新人的时候你又不可以跟公司 say no 啦，即是你不可以说不好意思我真的很想睡觉没啦。咁跟住之后他们安排了你的 schedule 是这样就是这样啦，咁跟住之后最后我好记得那时候5日没睡，最后我是晕了在片场，跟住我先有得睡觉。咁跟住之后，但系咧，我之后去内地演戏咧，就原来系可以每一日系会签，可能工作时间系10个钟嘅啫，连埋化妆。尾10个钟头之后咧，你就可以同导演讲唔好意思啦，你拍唔晒啊嘛，但系我9钟啦，拜拜咁样。跟住之后 真系可以咁嘅，系咪个个演员都系咁噶？ 系啊，但系你要首先要拍之前，你要同佢，即系其实正常佢会，因为其实要保证，其实呢个系真嘅，即系我成。觉得咧，你不断地几日冇瞓，其实你拍出嚟都唔会好啦。但系佢哋咁样系会保障演员有足够嘅休息嘅状态好咧，咁其实你个作品先会好咯。咁所以呢样嘢系几好嘅。 系，但系有冇走咗去蒲噶？可以休息嘅时候。 好彩我由细到大都唔蒲。 系，佢就食麻辣嘢嘅啫嘛。 系啊，咦，咁咪好开心咯、啊？其实，唔系，即系唔系好开心，即系相对比较轻松啊个环境，啲人系点样 嘅？简单啲嘅，简单啲嘅，系啊，我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大家都。是那些收了钱跟着之后工时几多跟着 OK 大家不做、 喂好犀利的啲内地演员演戏那些关于林你自己眼见的观察又是怎样、但他很勤力啊很认真啊、这些东西在你回内地拍的时候有没有看到 都有的，但其实香港都差不多的、即是但是可能你会都有不同的即係學習咯，即係可能香港就係通常都係比較生活演技嘅，咁但可能內地佢哋全部都係電影學院出身啊，跟住中央戲劇學院咁樣，佢哋會有一套係科班嗰啲演技，咁你變咗都可以參考一下喎，即係可能即係佢哋會係嗰啲。读对白真系要读好多次啊，跟住要滚瓜烂熟，跟住之后咧唔可以改佢啲对白嘅咁样。即系但系香港演戏系讲紧啊，可能我哋喺呢个场景，喂，你可唔可以咁样讲好啲啊？即系大家会有一种 交流， 生活上啲啊，即系好生活化咁。但系可能佢哋就会比较公式化嘅，但系我觉得都系唔同嘅方法嚟嘅，所以都几多嘅体验咯。 去咗咩地方啊？咁样其实你喺内地 太多啦。太多了，去了重庆啊、上海啊、天津啊，跟住之后嗰啲咩敦煌啊，即系好多，已经讲唔到去咗几多个地方。 系讲到上海咧，我有好多嘢想知道。 梗系啦，生煎包嘛，下次讲。 好啊，thank you 你今日 多谢你。 Thank you。 如果用航海去形容人生。总有人一帆风顺，但是你遇到的是惊涛骇浪，有人随波逐流，你偏偏逆流而上，即使是这样，你说 你依然会一直盼望前面有一座小灯塔为你引路。 迷惘于思海，寻觅避风塘，雷电风雨未免太张狂，困在无助旅途中不见光，遥望那深不见底的远方。假使爱情还未给答案，回神便专心我的工作，却无力若成年路太重，洗刷我的童真不肯说谎。多少场黑暗将我幽禁，亦能捱过去，多少场挑战给我施压，仍未见粉碎。只好灯塔藏心里，有盼望无顾虑，淋着人生的雨水。多少场再劫逼我感动，是时候气馁，提示我这天地各种差距，差不过我被换卖，浪费这血肉之躯。身处人海里，这旅程不可倒退。 曾经你以为终于找到属于你的小灯塔，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你讲了一句最绝望的说话，可能算是自己，灯塔是自己，连岸都是你自己。 乘理想的风，让愿望的帆，盲目相信就当我刁蛮。要是前面有难关，转个弯，期待那终于有光的瞬间。一些友谊又热心变冷，离群是必须有的挣扎。更明白在浮名来往返，险恶至死亡谷不可以贪。多少场黑暗将我幽禁，亦能捱过去，多少场挑战给我施压，仍未见粉碎。小灯塔藏心里，有盼望无顾虑，淋着人生的雨水。 而家听紧嘅系江仁林嘅其中一首歌曲嘅叫《小灯塔》咁啊，今日分叫晒佢啦。不过下个礼拜依然都会有佢喺度嘅。但系转个头十一点半翻嚟就会有 Top Rainbow 啦。先听一节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在疫苗气泡下，可按业务性质逐步俾酒吧或者系酒馆、浴室、派对房间、夜店或者系夜总会、麻雀、天狗、洒落处所同埋卡拉 OK 场所恢复营业。其中酒吧或酒馆，如果所有员工同埋所有顾客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以及所有顾客都使用安心出行的情况下，可以有限度重新开放营业，而在大约八星期后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届时所有员工同埋所有顾客都需要完成接种疫苗，营业限制会获进一步放宽。由于有关处所未能营业一段较长时间，特别发放多一期防疫抗疫基金 4.0 下的津贴，约涉及动用应急款项4亿元。政府原本计划分五次合共发放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消息指当局会修改有关安排，详情有待研究。目前需要先同4间获甄选协助发放消费券的储值支付工具营办商商讨，即是支付宝香港、八达通、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ong Kong。 立法会实政原卓议员田北辰表示，同政府讨论之后，有信心当局会分两期发放电子消费券。他说市民广泛使用八达通，如果政府分五次发放消费券，每次要市民处理增值，相信会引起不满，因此建议政府分两期发放，每次2500元，可方便市民更有弹性购买较大额的货品。一名五岁女童怀疑遭虐待致死，她的父亲和继母被控谋杀，女童的继外婆被控四项残酷对待儿童罪。高等法院今早完成引渡七人陪审团，陪审团退庭商议约九个钟，至晚上未能够达成裁决，获法庭安排休息一晚，听朝继续商议。法官提醒陪审团不应被个人对事件的情绪或感受影响决定，要以常识和证据作判断，包括考虑涉案父亲和继母在作出引致女童死亡的行为时，是否有意图对她造成身体严重伤害，否则需要考虑两人是否误杀罪成的选项。他又说法庭希望陪审团可以尽量达到一致共识，但最少亦都接纳5:2或者是6:1的裁决。日本防卫相岸信夫和到访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会谈，就包括中国动向在内的东海和南海局势交换意见，双方确认维持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并就日美继续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达成共识。共同社报道，岸信夫和戴维森确认将透过自卫队和美军的联合训练，强化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又商定合作应对北韩的弹道导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739点，下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2点，下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3，日元109.4，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6，人民币6.552，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31美元，卖出1,734.1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多云和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正选， 点至今日啦，听日、后日、大后日，其实我都想。 想想念念过去、现在、未来又一生，几多火花破灭重燃，像前老去的烟人。原来悲伤也是享受着缘分。消退之后，我话开心可以跟你享晚餐。 Manson 呢首歌一开始其实就是自己的抒发嚟嘅，源于当时准备造星比赛的时候，有日突然觉得好攰，亦唔知道自己做紧嘅嘢系咪啱方向，于是决定离开一下个世界，攞起吉他解压创作。 作曲电视 Manson， 编曲 Manson， 车啲飞，监制 CN Groovy。 当这世界发现沉沦在糜烂之间，天崩地裂，刹那来临，仍能优雅的挣扎。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Manson 张俊桥，今天我不想做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江苏正安常识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下次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边嘅嘢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系摆啲重嘢，咁个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又到星期一嘅塔罗 Rainbow 时间 ，Hello，Hello， 系 Rainbow 啊，今日咧就想讲一样嘢，你见到我后面背脊贴住晒所有嘢就知啦， 明啊，吓，好夸张啊 ，baby， 系啊，因为我发现原来我啲肌肉已经好攰啦，同埋伤晒，即系原来疲劳呢样嘢系会积落去噶。 梗係啦，所以我哋今日就想同大家讨论下慢性疲劳呢样嘢。 好啊， 但系嗱，你有冇见到你周身酸痛？你会唔会觉得 系冇心痛？ 你会唔会觉得你持续24小时瞓极都唔够咧？ 会啊！ 哇，你又中另一个 symptom 嗱， 尤其是嗰啲礼拜六日嘅时候咧，礼拜日啊，即系你成日硬系觉得你一个礼拜可能得一日假期嘅时候，你就好想好好珍惜佢早啲起身啦。但系往往咧，你唔得噶。我就算校咗闹钟，我真系有一次谂住去郊游，起咗身之后望一望个太阳，哎，电话都未响，即系所有 friend 未起身啦， 继续瞓啦， 瞓到跟住十一点几嘅时候，其他朋友开始喺个 group 度出声咯。结果最后屘我哋嘅呢个郊游团变咗宵夜团， 都唔出奇嘅。咁另外你会唔会觉得颈部以下到腋下呢啲淋巴系特别塞嘅咧？ 嗱，塞我就唔识 feel， 一粒粒嘢咯。 系，但系我 feel 到自己揿落去会痛嘅。 哦， 因为捻骨嘅时候捻到某啲位，我头先都讲啦，捻到某啲位，哇，咁即系缩啦。佢就哇，你所有嘢都塞晒啊！跟住之后揿条腰，你知唔知你跟住佢帮我唔知点样推啲手脚嘅时候，哇，好舒服。佢话因为原来啲淋巴塞住晒啲血，走唔到，所以就揿啦。 咁你有冇觉得唔同地方嘅关节炎呢？ 有，头先咪讲咗啲发炎咯。 譬如可能手 啲肩颈啊， 即系唔同同一个地方，即系可能周围耐唔耐会唔同地方发炎嘅。 咁就好节目。 哎，咁你好少感觉 系。 咁你会唔会有健忘症或者精神紧张 咧？哎呀 ，Rainbow 呢个你答啦， 咁得啦， 大家都知啊，一定有啊。 咁你有冇睡眠障碍呢？ 有啊。 咁你会唔会觉得以前嘅所有嘢都系开心过而家呢？ 咁又唔系， 咁都好啲。嗱，最后一个啦，有冇喉咙痛？ 冇。同埋喉咙痛好惊啊！ 有冇低烧？ 冇。 咁你都唔属于慢性疲劳。 哇，如果低烧同埋喉咙痛，而家唔止慢性疲劳噶啦，相信大家都坚噶啦。 但系而家你如果中咗6项以上，你就已经系准备患啦。 哇，即系慢性疲劳。 慢性疲劳嘅定义咧，就系因为休息得唔够啦，或者身体免疫力开始持续下降，而且咧连续6个月其实都休息得唔足，而且瞓觉咧亦都瞓得唔冧啊，唔熟睡，而且日常活动咧都比一般人低，即系少运动啊，少接触大自然啦，咁而且咧工作压力好大，而且咧长期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冇办法好好同朋友或者同家人沟通相处，都容易慢性疲劳嘅。 但系关 Rainbow 关星座咩事呢？ 嗱， 其實咧，慢性疲勞咧，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有嘅。 係啊， 但我哋而家咧就講 top three、最容易患慢性疲勞嘅星座。 哦，即係原來星座有分到邊啲係特別容易疲勞嘅？ 有啊， 係咪就係嗰啲咩咩白羊座、山羊座、山羊座啲 friend 啊？ 其實 係 你有份啊，你係第二名啊。 哦、雙子座？ 冇錯。 嚇、啊，雙子座唔係就係顧住玩嘅？ 嗱，其實咧就好多人都好得意，就會話：，誒、慢性疲勞點會有雙子人馬呢啲份啊？ 對唔 住，人馬第一名，雙子第二名。点解咧？正正就系因为你哋平时好多嘢都觉得，唉，冇乜所谓啦，船头叫头自然直，就令到自己疏忽咗自己嘅疲劳同埋唔舒服嘅感觉，而令到自己咧冇办法喺适当嘅运动或者情绪嗰度咧抒发。咁咧好似人马座咁啦，就系因为咧佢缺乏危机感啊。所以当真係有事发生嘅时候呢个EQ会比较低。同埋而且呢其实自己有好多情绪係讲唔到出嚟唔識表达。咁、就导致成为咗第一名啦。 哦即係呢个人马就第一名啦。咁、 啊、 我想问下佢哋会唔会话有啲乜嘢嘢可以、解决咗佢咁样。 多飲水。嗱其实呢人马座嘅人呢因为佢係火象星座啦。多飲水呢係可以帮你解决如果係用星座嚟讲係可以帮你解决慢性疲劳嘅问题嘅。点解呢飲水嘅时候其实你可以放空甚至乎咧，譬如饮热水加啲柠檬，亦都可以排毒啦。咁、第三就如果加啲蜜糖，会提升你嘅开心程度啦。第四如果加海盐咧，就系、可以帮你杀菌消毒。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系人马座咧，饮呢四种水咧都系神圣嘅。 哦，咁啊系嘅。其实咧，饮水某程度上，我饮紧嘅时候 good good good， 起码我有几廿秒已经停咗只手，停咗个脑先啦。 冇错。同埋如果你要去加柠檬汁啊，甚至乎盐啊， 再耐啲。 冇错。 系。 而且咧。我自己覺得呢 啊仲有啊飲完水之後不停去廁所又有啲時間可以休息啦。 冇錯，咁同埋最緊要咧就係點解要用飲水嘅方法咧？因為你係火象星座，用水去打你嘅火，拖慢翻你嘅節奏，咁就會更加適合嘅。 哦，好啦，人馬座講完啦，到我雙子座係第二位，點解咧？ 嗱，其實咧你哋係飄忽多變啦，做嘢咧容易虎頭蛇尾啦，一開始係特別認真，跟住覺得悶咧就慢慢難以堅持。 係噶， 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嘢咧就好難喺屋企喎。咁當你唔喺屋企嘅咧。你咪冇得好好休息咯，而且咧，因为咧，你哋有好多特别希望想要开心嘅原因啊，即系你譬如要见朋友啊，要同人哋倾偈啊，甚至乎有唔同类型嘅活动，先可以令到你开心嘅。但系而家疫情又做唔到啦，而且咧，因为慢性疲劳系讲紧长期唔够瞓嘛，其实双子座系好醒瞓嘅，有啲双子座嘅人咧，真系好易就醒噶啦， 好易就醒嘅系。 冇错，咁所以其实双子座都需要留意啦，同埋注意嘅。咁你哋解决嘅问题嘅方法咧就系、是。定时起身拉筋，因为其实双子咧系好需要筋疏通嘅。 哦，练骨得唔得咧？我唔拉筋 都得，但系你要定期去咯， 同埋要嘥钱。 你有錢嘅， 我冇啊！ 你睇你一生打扮都知你呢個行頭不能講少。 我呢件係執咗粒嘅 forever， 執咗粒可以講啊，著到而家你諗下。 咁但係咧， 你而家收翻句説話啦。 你個袋真特別靚喎， 我個袋可以聖誕節三折買，用咗兩年啦。 OK， 咁我冇嘢講啦。 不嬲都係渣嘅喎，呢啲話。 我个袋啊，中学用到而家啊， 劲咯！我成日都话你悭家噶， 好悭嘅真系。好，第三名咧，其实我就觉得最犀利嘅人，当然系双鱼座啦。咁点会唔上位啊？ 点解犀利啊？关疲劳事啊？ 因为咧就系情绪过紧张啊。譬如可能你讲完一句嘢啦，我已经好在乎，或者可能你讲完一句嘢，其实我已经非常紧张担心。咁所以双鱼座咧有好多情绪上咧系会，譬如容易导致佢哋湿疹啊，或者容易气管唔好啊。所以双鱼座系好容易因为其他人嘅压力，甚至乎屋企人、好朋友，去导致自己会有呢个情绪问题。当你已经疲劳啦，仲要有埋情绪问题，你中唔中招？ 系咁，我想问一下啦，除咗呢三个星座之外，其他嗰啲系咪就真系完全唔需要担心嘅咧？ 唔系嘅，咁譬如可能巨蟹座啦，都系比较心思细腻嘅。咁坦白讲，我觉得狮子座难啲。因为狮子座都容易大觉瞓嘅，即系如果一啲比较容易瞓得好嘅星座咧、 哦， 其实系少啲慢性疲劳，因为慢性疲劳首要条件系连续六个月反反复复瞓得唔好，呢个第一，第二系肠胃唔舒服， 因為你會覺得肩頸嗰啲位，因為緊，因為你瞓得唔好啦嘛，跟住再加上腸胃唔舒服，你根本排毒消化系統唔好。咁好似雙魚座咁啦，其實你哋好需要要食甜嘢或者娛樂嘢，令到自己嘅腸胃變得疏通。咁其實你瞓得好啲咧，咁就會更好嘅。 嗱，咁你頭先都講咗啦，即係有三個星座，即係我嘅星座就係雙子座啦、人馬座啦，同埋就雙魚座就會比較疲勞。我想問一下咧，即係除咗呢一個之後，慢性疲勞係永遠呢一世我哋都係咁嘅，定係我哋真係如果跟足曬頭先啲方法嘅話，其實有機會係真係唔需要，即係會變成一個唔會再疲勞嘅時間呢？ 嗱，其實如果雙子座有好嘅朋友咧，今年因為你哋 top three 頭三名好運氣嘅人， 我想問下，就係今年慢性疲勞定係一世㗎？ 我頭先講嗰啲係一世嚟嘅，咁、但係因為你問緊短期內點樣好啲啦，咁、其實雙子座今年嘅運程都幾好嘅，因為你哋頭三名啦。 嚇、我唔覺喎，你知道我好黑㗎。 但是你总会有贵人在后面帮住你的。咁所以呢整体来讲呢，其实双子座今年会好一点的。但是双鱼和刚才讲的人马呢真的是长期的。因为他们真的需要有好爱他们的人、有个好的爱情，有个好的事业，有个好的运动种类、去令他们真的很投入他们的生活，那他们才得以改善。如果不是，其实我觉得都会差一点。但是刚才你都问过啦，有哪一些星座都危险的，我刚才说的句话，另外一个是山羊，因为始终山羊座的做事都很紧张，同埋好紧张自己做出嚟够唔够完美、所以山羊座都会有呢个问题。当然处女会嘅，但系处女只要饮啲酒就瞓得着，咁、所以比较可以容易解决。 系好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一首歌之后翻嚟就会讲心理测验啦。今日嘅心理测验就系白忙嘅指数，系咪？即系白白地忙咗都冇，即系忙咗都冇用啊，冇回报嘅一个指数。咁转个头翻嚟 ，Wingbo 解答大家。 谁寂寞不早也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种 ，yeah， 而我未结种 ，yeah。流体中再拍着吉他，当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末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可令宇宙节奏放松、yeah， 而你在太空、哦、逃生中来为何重化，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Time, you will see it back up, back up, 早晚。而难习正由得他一不消散。哦哦哦。'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末世中转圈，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好啦， 翻到嚟啦，咁啊 ，Rainbow 今日会同我哋讲嘅就系、是、啊，有冇啲啊，即系我白忙咗之后系冇回报嘅咧？咁啊 ，A、B、C、D 四只牌，我见到 Rainbow 今次只牌好靓啊， 系啊， 好啦，咁啊讲咗 A 嗰只牌先啦 ，A 嗰只牌咧就系、是、哇好正啊，一对男女啦喺度跳紧舞，咁啊两个揽埋一嚿噶啦，另外同一时间有两只手举高咗，跟住佢哋下面咧。个地下系有啲雪梨定唔知有啲果实喺度啦。 雪梨嚟嘅，雪梨嚟嘅。 系啦，咁呢只牌系咩咧？ 好，呢只牌叫 The World 啦。咁其实咧，佢就话你的而且确好容易白忙，系因为你成日围住人哋转，即系譬如可能屋企人啊、朋友啊，咁你咧就会因为佢哋嘅事啦，过分操心而担心，而导致白忙嘅。 即系其实佢算好心噶咯，系咪？ 佢系因为人好，所以白忙。咁但系另外拖只牌叫星星啦，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多啲睇翻自己真实嘅需要。如果嗰件事系唔想做嘅就 say no， 咁、就会改善到呢个问题。 明白。好啦，第二只牌。 第二隻牌咧就係、是、三個女仔啦，揸住三隻杯，咁佢哋著住跳舞嘅服裝啦，然之後好開心咧，咁樣喺水池上面跳舞嘅。咁、其實咧呢隻就係聖杯三啦，係。咁佢就係講緊其實你唔會白忙嘅，即就算白忙都係30%到。原因係咩咧？因為你自己係好希望快樂咁過每一日嘅，所以你有啲唔中意做嘅嘢或者唔想做嘅嘢，其實你會拒絕啦，或者懂得控制，所以你白忙嘅指數唔係好高。但係咧情緒上咧就好。需要 keep 住开心，你大起大落得犀利，所以有阵时其实嗰种攰得滞系因为情绪嘅问题，导致有上有落啫。 明白。咁啊，有冇一啲建议俾佢啊？ 好，建议上咧，我就会话你抽到圣杯九啦。其实有啲咩事咧？ 咁温柔嘅， 好好挨落另一半度啦。 冇嘅 话 咧，挨朋友都得， 或者屋企只狗就得我错。 只要系你信任嘅，你有安全感嘅人就得啦。 冇错，挨佢哋身边，同佢哋多啲倾诉，你嘅情绪就会得到改善噶啦。 好，到 C 嗰只牌，我见到 C 嗰只牌咧，似系有一个原住民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女仔嚟嘅，咁啊揸住一个嘅金币，动高只脚，咁好有自信嘅个款。 系，其实咧佢后面有条蛇啦，咁呢个咧就 咩？我睇唔到。 系啊，条蛇喺呢度。 哦，喺后面，因为框框括住咗佢。 冇错，其实咧就系讲话金币，呢个系金币皇后。佢系话俾你听咧，其实你虽然生活有好多危机，的而且确你会为金钱或者为一啲危险嘅嘢白忙嘅。所以有阵时你会觉得啊，我付出咗之后都冇相同嘅回报，特别喺钱方面。但系实质咧，其实你做好多嘢咧，你年纪越大，你就发现呢啲系经验，系会帮你一世嘅。所以你系越年轻先会越白忙，年纪越大就越唔会嘅。 好啦，咁啊第四只牌啦，我未俾建议佢。 建议咧就抽到圣杯女王啦，所以如果你可以自己做生意啊。或者可能自己去做一些想做，即是你真的为自己去努力，或者有一些目标，有一些理想，其实你很清晰地写得晒 point of view， 那就 OK 的了。 好，最后一只牌。 好，最后一只牌有个女人，周围很多烟，大家在那里哭，原因是她好像死了一样，跟着周围就有九把剑，其实呢、这个就是宝剑九。那这只牌呢就是讲的，其实你真系长期白忙嘅，你真系唔知道自己做紧乜，你真系要好清晰咁好知道自己究竟发生紧咩事，或者做呢件事个行动原因动作，你先好去做。如果唔系咧，你做完就成日得个吉嘅，同埋容易三分钟热度。咁提醒你咧，我就会觉得抽到个权杖女王，咁你要更加清晰自己啦，就好似火山咁，当嗰件事你想做嘅时候，就一口气去做，即刻俾钱，即刻决定，令到自己更清晰知道自己。点样捉住个目标就 OK 啦。 咁 Rainbow 已经解答晒大家啦。呢一个就系白忙嘅指数啊，有啲乜嘢做完之后冇回报嘅咧？咁好啦，咁另外啦，有啲人咧，佢都希望好努力地做啊。咁做完之后，希望都有一番嘅成绩嘅，亦都希望想有一啲嘅回报。呢、一个叫黄小姐，咁黄小姐就话咧，佢咧自己有个疑难啊，佢就系投资一间咧一间日本嘅公司超过15年啦。佢原本咧计划喺2020年。上市即系上年啦，但系因为某啲嘅原因而搁置咗，佢就觉得自己好似上咗插船咁，跟住就好惊，亦都系以前嗰啲骗案啊，因为有太多唔同嗰啲骗案啊嘛，咁佢就话啦，问题就在于佢自己一个人俾钱，即系出嚟投资都还好啦，佢仲要叫咗啲屋企人啊同佢一齐投资，感觉上面好似自己好内疚，因为好似令到佢哋都受到损失咁啦，所以佢就想问一下啦，呢一间公司到底系咪真系可信任嘅公司？亦都有冇机会真係上市，而佢有冇俾人呃呢？ 好啦，咁首先答咗你第一个问题，你有冇俾人呃先？咁、我会话、你唔属于有俾人呃嘅。他哋自己都唔係想發生嘅， 即係佢自己冇俾人呃嘅。 係啦，因為抽到聖杯皇后，咁、但係你話佢上唔上到市咧？因為塔羅係睇半年嘅，咁、我真係答你唔到，係因為佢哋個計劃係想上市噶嘛。咁、所以咧，另外你就啊好擔心屋企人都俾佢呃啦。咁我抽到無論係你定係屋企人都係女王牌，只不過一個聖杯一個金幣，咁就即係。你的而且確係因為你，所以佢哋做呢件投資，但係佢哋都係心甘情願願意去相信呢間公司，而呢間公司佢哋的而且確係有呢個計劃向住呢個方向進發嘅。咁、但係就抽到權杖四，究竟 finally 做唔做到咧？我就會話 ，to be honest， 真係而家係50-50，係因為根本係政治上或者一啲政。佢哋嘅政策上嘅問題導致呢件事發生唔到，咁佢哋都仲睇緊長線嘅，同埋因為佢哋比較保守，所以今日真係冇辦法即刻可以話啊就上市啦。我覺得可能都要睇翻一段時間。 咁啊，咁希望啊黃小姐咧，即係可以解答到個疑難啦。咁啊，呢一度咧亦都多謝曬 Rainbow 啦，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与随便地随心的结尾。 本环节并不是道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或过错不需要点算，耗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不绝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 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想好似林家谦有呢一种嘅魔药啊！呢种魔药就系神奇嘅糊涂魔药。有阵时咧，即系做嘢做得攰得滞，糊糊涂涂咁样休息一下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一阵间嘅朋友咧就一定唔糊涂，因为佢系艾力。之后音乐说第一集要加油啊！呢一度敏感时日同大家讲声拜拜。